情我人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视野不同。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人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开阔。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人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窗，能让视野不同。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，至今我人深深感动，好友如同一扇门，让世界变开阔。 残酷的美，然后用很小很

时的最初，如果我们不问付出，也许爱情会看得更清楚。

一整夜不曾看我一眼，那条项链软弱摊在眼前，亲手系上的思念被你放了线，空荡的胸前是他准备要接受的世界，转身来告别，连再见都心不在焉。你在一公尺不到的面前，手比你会还是往下坠，眼神那么绝，等这一切不让我挽回。我在一公尺之外的世界，一辈子回不了的原点，这才发现你离我有多么远。手拼命挥，还是下沉，眼神那么绝，冻结一切不让我挽回。我在一公尺之外的世界，一辈子回不了的原点，我这才发现你离我有多么远。我只有成全，让你离开我。 生活在这里是意气风发的状态，生活在这里是冷眼观潮的心态，生活在这里是悠然自得的姿态。他们守护着内心的那份情怀，细数着四九城里过往的演变兴衰。 FM 九九九，深呼吸，睁开眼，试着理解这里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 试着去体验。 新鲜，爱你显得很自然，像温柔紧紧地贴在我唇边，压着那蓝色的唇线，你的吻好浪漫，遮住了我视线，我爱那铺天盖地的甜言，还有些自己的勇。 今年春来冬去，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天上的雪花白茫茫，雨上有晴朗闪亮亮，流传的神话永不忘，地球天上每个人都会唱。